而阳光不要叫我起床，明艳的真伤我不断回想你曾经怎么讲，缠绵一生只是荒谬的幻想，独自一人才是人生的真相，何不把爱当作是游戏一场。我不断回想那段爱的时光，笑里掩住多少心碎和感伤，美丽的故事已是褪色模样，我踩着孤独的脚步直到天亮。

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